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我是提到如果被我的语文老师听到我刚才的一席话没有任何的措辞，他都会流泪的。说起语文不好这件事儿呢，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赌王的儿子怒怼香港航空的事儿。日前呢，澳门赌王何鸿燊四房儿子何猷君呢发微博称呢，自己与伙伴搭乘经济舱，但伙伴的护照遗留在飞机上，虽然多次呢与航空公司沟通，对方呢都是爱理不理的，直到身份被认出，护照才在十分钟之内被找到。当然香港航空公司的官方微博也是用了一篇阴阳怪气的长文回复了势力演绎，说称啊，整件事情过程中始终都不知道何猷君的身份。其实我对航空公司的流程呢也不是很了解，机场的程序繁琐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单纯呢就他发的这个公关文来看，只能给差评。出声明呢你就正儿八经的说话呀，有错咱就虚心承认，有误会咱就耐心解释，一会儿一个本少，一会儿一个本少，你真当你是公子哥啊。我相信呢所有人在看过这篇公文之后呢，都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吧。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说爱你》，缓解一下情绪，也让我放松一下。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我是不是看你装作不经意，一心就飘过去，还真心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很多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总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甘心。 说呀，这现在的小孩真是早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北京的刘女士介绍呢，自从家里有了老二，14岁的女儿瑞瑞就开始对财产看得格外的重。去年的瑞瑞就特别正式的跟妈妈说，以后呢可能要有遗产税啦，不如先把姥姥家和奶奶家的房子过户到她和弟弟名下。她想要姥姥家的大三居，奶奶家的两居呢是可以留给弟弟的。智商呢怎么样不好说，但这个财商看样子已经爆表了。话说生二胎之前呢，真的应该先做好老大的工作，相差十几岁这种基本其实就很难了。我记得之前呢是有个案例，18岁的男孩因为父母呢想生二胎，坚决要求先过户房子，不然你就别想生老二，结果当然是就没有生了。其实父母的责任呢，就是养育你到成年，而不是把所有的财物都留给你。父母的财物是属于父母的，他愿意给你才是你的，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很多人都不明白呀。但是想想看，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么财商的大脑，也着实令 Nicole 相当的佩服。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好歌，送上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动感的节奏，希望这个早晨能够感染到你。 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斗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3。 每周一 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 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一段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6到17摄氏度；上海晴转多云，7到12摄氏度；成都多云，6到14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7到11摄氏度；石家庄晴转多云，6到17摄氏度；保定多云转阴，4到17摄氏度；涿州多云转阴，5到17摄氏度；廊坊多云，5到18摄氏度；宜宾阴转小雨，10到17摄氏度；德阳多云，5到14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无良的商贩。在315期间呢，黑心厨房曝光，假冒伪劣又出现，凌乱一如既往。质检总局呢坦言有喜有忧，可一忧呢遮百喜，消费者的痛点依然不少。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打击假冒伪劣早已成为了全民的呼声。让假无处遁形，离不开诚信的约束，品质的坚守。唯有让315褪去标签，练成利剑，才不会热闹过后徒有鸡毛啊。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不变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交给天使替我去爱你。我会交给天使替我去。 我的这首《天使的翅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今天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了。今日呢，浙江绍兴一位老人呢，将自己正在闹离婚的儿子儿媳告上了法庭，要求归还当年呢自己给小夫妻买房时垫付的购房款136万余元。儿媳呢认为这笔钱是赠与，而婆婆认为这就算是借款。最后呢，绍兴的中院判决房款应视为借款。其中的让人若有所思的还是法院的判决书，法理清晰但人情温暖。他说呀，须知呢，父母养育儿女成人已经不容易了，儿女成年之后呢，尚要求父母无条件继续付出呢，实为苛责，亦为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其实说实话，当今青年人买房确实压力特别大，父母呢愿意帮忙的情况也特别的普遍，但是帮忙归帮忙，债主呢要求还钱那是债主的事儿，债主还钱本身那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因为大家是一家人你就耍流氓说不还钱呀，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好了，接下来我们送上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希望这首歌你会喜欢。

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段子，就形容一个人白目。他是这么说的，说一次啊，和相亲的妹子坐在咖啡厅里，感觉没啥可说的。我就想吧，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我说你看，哟，那个阿姨多丑啊。结果妹子面无表情地说，那是我妈。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因为白目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在2016年年末的一天早上，女子温某呢，在北京的十号线地铁准备进站的时候，被一名呢正在出站的男子抢走了手中的 OPPO 手机。温某呢追了几步，实在是没追上，没报警，又回去继续乘车。之后呢，他是越想越气，脑子一热就抢了其他乘客的苹果手机，可惜啊，没跑过人家。最近呢，从北京的三中院获悉呢，温某呢被判犯抢夺罪，有期徒刑呢7个月，罚款人民币2000元。被抢呢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你去抢别人还是犯罪呀，这是一码归一码，你可长点心吧。说说丢了一部 OPPO 你就去抢人家的 iPhone， 这姑娘的法治观念虽然淡薄，但是账算的还是挺轻的哦。这不禁呢让我想起了曾经金斧头和银斧头的故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梁咏琪的请我吃饼干。怎么说呢，节目做着做着我还真的有点饿。听过了这一首歌之后呢，第二个时段我们是依旧盘点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千万不要走开，第二个时段 Nico 继续等你哦。

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道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网上购物提交订单付款之后呢，却莫名其妙的被商家取消了，这就是所谓的电商砍单。日前呢，北京市消协也是发布了调查报告，显示遭遇这种砍单的消费者那是大有人在。北京市消协本次呢通过问卷调查公开呢征集了砍单案例，网络购物体验对消费者遭遇砍单的现象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呢涉及当当网、国美在线、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天猫、淘宝、唯品会、亚马逊八个网站，结果显示呢超过80%的消费者有被砍单的经历。接下来继续今天早上的资讯全分享。根据安徽的住建厅消息，安徽呢近日出台了住房公积金流动性风险预警机制实施办法，通过呢设置预警等级，控制住房公积金的流出速度。据介绍呢，此举的目的在于防范和控制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风险性，适度约束呢资产负债。这种公积金呢风险预警机制的出台属全国首例。日前，捷豹路虎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呢是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10月9日起召回2006年6月30日至2013年4月16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07至2012款路虎揽胜和捷豹 XF 汽车系列汽车。据该公司介绍呢，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2834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呢，部分车辆的前排乘坐位置呢，正面安全气囊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展开时呢，气体发生器呢有可能发生破损，导致呢金属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上海的单车。日前的上海市已经在全国完成了共享单车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其中规定呢，单车必须有 GPS 导航，3年强制报废，押金退回呢不得超过7天，用户满12岁才能骑，70岁以上的用户呢必须提供健康证明。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进入音乐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的一首老歌《我爱洗澡》，希望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 我爱洗澡，乌龟跌倒，啊哦啊哦，小心跳蚤好多泡泡，啊哦啊哦，潜水艇在祷告。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听父母给你讲过那么一个神奇的故事，就是说河里有神仙呀。这话说呀，河里要有神仙就真的好了。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位放生男那就不用愁了。荷兰呢有位叫范马能的男子在运河里放养鱼，结果呢被当地的保育团体提出控诉，指出呢其放养的鲸鱼可能会导致与原生的鲫鱼杂交，违反了保护原生动物的法则。于是呢荷兰的企业署勒令男子一年内啊要捞回其中80条鲸鱼。棒呆了，对于我们国内的放生狂魔们，我们觉得也应该这样做呀。但是呢现在想想怎么捞回这确实是个问题，估计这位男子还得偷偷摸摸的去趟鱼市呢。好了，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送上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合作小酒窝，一首温暖的歌，当然这首歌呢也能够让我们明确的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你们说对不对？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悄悄我唱睫毛，是你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深线南向北从京深路附近连续拥堵68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通燕高速东向西从耿庄桥到乌兹学院路连续拥堵66分钟，拥堵距离3.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中关村北大街北向南，中关村北大街辅路附近连续拥堵57分钟，拥堵距离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从京开高速到广安门南滨河路连续拥堵52分钟，拥堵距离1.8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姚家园路东向西，从青年北路到东坝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南苑东路西向东，南苑路辅路附近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玲珑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从水崖沟路到大成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广安路西向东，从水子口街到马连道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来看一下首都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最低温度6度，最高温度17度，有小于3级的南风。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是2和7。 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说来很不单纯，你陪我看海，那么来 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站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最近呢，有人问我说呀，办公室有两个女同事啊，我穿裙子、穿高跟鞋，或者是涂粉色的唇膏啊，穿短裤上班啊，他们都会说我。可是他们也画眉、擦口红、穿超短裤啊，难道就因为我比他们白、比他们瘦就要被骂吗？我该如何的优雅怼回去呢？在这里呢，我给这位美眉出个招。比如说他们一打扮你就大力的夸奖，你就说哇塞，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哦，真的，你穿这件衣服好好看哦，没准你还能收获几个好姐妹呢。当然这个法则我相信也适用所有办公族的男生女生们。有的时候呢，学会夸奖别人，不光别人有好心情，你也会有好心情的。接下来呢，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三人游》，也是希望呢，职场的朋友们能够收获越来越多的朋友。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 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是雨打了，就算你的手它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才知道我还在梦中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是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也总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留下角落边缘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这还在我手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好了。 听过了方大同的这一首《三人游》之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条新闻。日前，河南新乡乡村的医生杨全红呢，在自家的诊所院子里烧掉了行医将近50年病人呢，因为无钱看病所写下的借条。此事呢，是被媒体关注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呢，伴随着媒体的聚焦、质疑、褒奖、荣誉，也在这几天呢包围着他。杨红全出名了，但是他却有些害怕了。那些呢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声音呢，让他深信树大招风啊。就在日前，古稀之年的杨全红告诉记者说他，哎呀，我累了，今天开始呢我不再看病了，我要歇一歇。看看有的时候呢，互联网过分的关注其实也并非是好事，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聚焦质疑，我相信杨老先生会继续看病的。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媒体给杨红全医生多一些空间，也是希望他尽早能够重新给病人看病。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薛凯琪的《黑色泪滴》。

来看一下首都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最低温度6度，最高温度17度，有小于3级的南风。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是2和7。 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口。 日前，《金刚骷髅岛》全国首映时呢，抖森一身西装笔挺，一举一动尽显绅士品格，每张抓拍都是那么潇洒帅气，分分钟让大家陷入爱情。汤姆·希德勒斯顿连续念念快呢，发音就像抖森，于是中国的影迷都如此称呼他。现在呢，甚至很多人都只知道抖森，却不知道汤姆·希特勒斯顿。为什么那么多人迷恋抖森呢？他是英国第一直男，不弯不腐，无论是男女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被他一个眼神虏获。他是典型的绅士，会说话，会办事儿，在片场呢是照顾搭档和工作人员，在活动上呢是溺爱粉丝，让他干嘛就干嘛，无论什么场合，他都会尽力让在场所有人开心。他是剑桥的学霸，提笔写字能成书，握手吉他会撩妹，玩5-6种运动，会说7-8种语言。有很多人尝试着找他的缺点未果，于是他的存在不合理。承认吧，你就是彻底为他臣服了。认识抖森的人都知道，他是标准的学霸，各个年龄段的学历呢都代表了英国最高水平。小学呢就读牛津龙小学，中学呢考入了名门中学伊顿中学，毕业之后呢入了剑桥大学彭博罗克学院修读古典文学。剑桥大学自然是不用说了，那么伊顿公学是怎么样的程度呢？伊顿公学的由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立，是英国皇室男孩就读的地方。他的入学标准非常的严格，想要就读伊顿的男生呢，需要在10岁半之前提交申请，通过层层的筛选后，最优秀的206名将在13岁时入学。据说呢，英国每1500名男孩当中，只有1名能够考进伊顿公学。入学考试和入学后的伊顿考核科目繁多，3次没有通过考核的将会被强制转学。伊顿公学的学生呢，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都十分的优异，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被公认为英国最好的公学，成为了英国皇室政界精英的培训地。抖森的各界校友包括了雪莱、乔治·奥威尔、凯恩斯、威灵顿公爵、威廉王子和10几名首相。当然呢，抖森也曾在各个国家各种场合说过9种语言，其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较为精通。另外呢，还能鹦鹉学舌地说一些德语、意大利语、韩语和中文。莎士比亚也是抖森的超级爱豆，这件事情无人不晓，动不动呢他就引用莎翁的经典名句，有时呢即兴表演莎翁的戏剧，情到深处声音哽咽，饱含热泪。他认为莎翁呢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同情心、洞察力和真实感情的作家。莎翁呢对于人性的每个层面的理解都深入且广博，对于抖森来说，莎士比亚就是精神加油站，随时随地都能从此处获得力量。抖森的绅士品格源于儿时的家庭教育，在他小的时候呢，母亲就常教导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待别人。虽然是学霸，但不高冷，抖森绝对是个绅士。他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办事都是谦虚诚恳，无论同谁交流都是会注意措辞，他很难被激怒，几乎不发脾气。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抖森永远是谦谦有礼，随时随地在照顾身边的同仁。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想你的妩媚。

相信。